we're together. Yeah,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上午九点半， 纽约晚上八点半， 东京上午十点半。 不同的时间，同样的音乐脉搏，带你一起搜罗全球好音乐。活力 Music 课，活力 Music。 Triple T MVP, call me the legacy.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ex Bulgari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或者 Supreme。Only football motherfuckers on the first team。国外错，要要要要要要看什么？你和我，哎，走一波兄弟，来，毕竟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Only only， 那我的歌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 傻的扛不住我的实力，扛不住中国再把你崛起。你以为自己被淘汰委屈，扛不住入围者更有实力。看你站在这里 ，this this 丑陋模样。掩盖不了你内心人模狗样。Roll nice, roll nice, down me twice, pop me nice, and you to get back at once. I'm a dream, no one can slice. 我兄弟一起，请他们看戏。洗脑的旋律像这倾盆大雨，我写着情绪。Yeah, 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我们在做活力，我们代表活力，你不被考虑。过满十五，面子不嫌多，我装点从不错。有遗憾不用说，看谁把你带火。Carry 国外错，要要要要要要看什么？你和我，哎，走一波兄弟，毕竟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Only only， 那我的风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 看雪在手中融化，城市变白，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愿梦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橙色里的上衣，霓虹灯的倒影，冷风里

敢自扰的寂寞，他又何必呢？生活没有假设，他没有如果，要简单的快乐，别想太多，就像这样唱歌。 Fire's at my

nights and my prayers.

去的记忆慢慢变老，多想要找到熟悉的微笑，那味道我多么重要，那边的知了又开始吵， 作词人齐秦。